乔家发现那个火鸡是在晚上跟着暴风出去见一群越南人的时候。当时忘了是谁问他借火，他下意识在身上摸了一下，然后就鬼使神差地摸到了火鸡。等点完了火，才发觉这玩意儿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出现在他身上的。这一整天他就见了一个人，是谁似乎不言而喻了。很简单的外壳，修饰就是在面上不知道是不是用小刀刻出了一个十字。旁边阿松看到了，还好奇地问了一句， 乔哥，这是你哪个小型儿童吧？ 啊？ 这个不是你名字？ 虽然乍一看挺像十字，但是长短基本上一样。联系乔家的名字，不难看出来这是个加号。乔家被阿松这么一点才看出来，他愣了愣，心里忍不住嘀咕一句， 这东西总不可能是郭林亲自给我刻上去的吧？ 结果一晚上他都若有似无地研究着这个火机，后来当然是在机盖上找到了一个信号发射器，如果不刻意去看估计没人会发现，做工很精致，一看就知道不可能是随便大马路上能翻到的东西。这可能是乔家子家里出事之后第一次从别人那儿收到礼物，虽然也不知道这个到底能不能算，郭林连个招呼也没有打。可乔家攥着火机，心里莫名的还是觉得有些微妙。就连他晚上到家，乔简都好奇地追问他， 哥，你今天是不是遇到好事了？ 乔家懒洋洋地换着电视上的频道。 好事？你哥我现在这样还能遇到什么好事？ 觉得你今天心情不错。 从搬家之后，乔家的气就没怎么顺过，虽然这两天稍微好了一点，但像今天这样一回家就嘚瑟的拎了瓶啤酒看电视，还是有些反常。乔家歪头看了乔简一眼，然后招了招手让乔简过来。 说起来我最近都没问过你的事儿，你最近怎么样？是不是快考试了？ 你好像从来都没有问过我学习上的事儿。 以前没问不等于以后不问，我现在每天累死累活都是为了你，你要是敢跟我出什么幺蛾子，你看我怎么收拾你。 他们兄弟俩不太常聊起这种话题，乔家也从来没有这么直白地告诉乔姐他自己的心思，今天在这种情况下说出来，竟然谁都不觉得太过突兀。乔姐沉默了一会儿，还是开了口， 那个哥，你跟林哥没事吧？ 什么意思？ 你前段时间不是跟林哥有点误会？ 他跟你说的？ 那倒没有。 其实郭林也不太跟乔简谈起乔家的事儿，不过乔简知道乔家跟郭林关系这件事儿，他也没有告诉过乔家。郭林的意思是让他心里有数就行了，不需要说出来让乔家想多了。乔家看了一眼乔简，摆了摆手， 放心吧，没事儿。 不得不承认，郭林就是有本事让其他人相信他，无关他的职业或者身份。乔简跟在他身边这么多年，从来没见过这小子愿意跟他身边的人走得太亲近，郭林绝对是个例外。或许这也代表着他们哥俩是亲兄弟，毕竟连他对郭林的信任都有点莫名其妙，何况是乔简呢？暴风做事相比黑狗最大的特点是阴晴不定，吩咐乔家办事从来不给准备的时间，说是风就是雨，一通电话挂了就立马走人。一次两次还好，次数多了乔家有点烦躁，他甚至怀疑暴风是在故意找他麻烦。好比这次让他去荒郊野岭接人，守了大半夜了，连个鬼影都没看见不说，暴风的手机还打不通了。 我操，这他妈的到底搞什么鬼？什么人会窜到一个这么鸟不拉屎鸡不下蛋的地方，等了四个小时连只经过的野狗都没有。 乔家无聊地点了根烟，靠在旁边有一搭没一搭地听着车里的相声。阿松看出来他心情不太愉快，识趣的也没多话。乔家不是个会依赖别人的人，或许是因为他骨子里谁都不会真正的信任， 哪怕是阿松跟了他这么久，也不过就是吃吃喝喝的。阿松出事儿，他不会放着不管，但自己的事儿，他从不会拎出来给别人知道。到目前为止，真正能让乔家说出两三句心里话的，也还就是郭林了。阿松对乔家的了解也仅仅止于知道黑狗的死多少跟他有点关联，然后神通广大的跟了暴风。又等了大概两个小时，在乔家基本上已经睡着的时候，终于远处开过来一辆车，阿松赶紧过去把乔家捅醒。 乔哥，人来了。 乔家迷迷糊糊地睁开眼，被对方开过来的车灯刺得几乎睁不开眼睛。他不爽地皱起眉，那车开得很慢，到了跟前竟然也没有关灯的打算。乔家下车靠在车门旁边，对方不下车，他索性也不动，两边莫名的僵持着，只剩下车灯玩了命的亮着。对于乔家来说，反正暴风让他招待的人来头也高不到哪儿去，既然对方要端架子，那他就发扬下风格，好好配合。车里的人似乎也看出了乔家态度不怎么恭敬，于是就这么不动声色地耗着，直到乔家的来电铃声打破了沉默中的压抑。他拿出手机。 喂， 人接到了吗？ 哎，接到了。 直接过来俱乐部把阿松打发走。 暴风的交代依然是没什么前言后语，他说完了就挂了。乔家把手里的手机转了好几圈，才懒洋洋地离开车门走过去，敲了敲对方的车窗。 哎，没睡吧？ 车窗放下来，因为背光，乔家看不清对方的脸，只能从轮廓推断出这是个男人。 鲍先生让我送你去俱乐部。 话还算客气，语气却不怎么地。乔家今天就是心情特不痛快，没什么原因。对方打量乔家半天，才挤出两个字： 带路。 操，这调调还真是让人不爽。 乔家在心里骂了一句，回头招呼阿松走人。因为暴风特意交代了阿松别跟着，所以在中途乔家就把人打发走了。一直到了俱乐部，男人下车之后，乔家才终于看清楚这人的长相。不得不说，出乎意料，还长得挺人模人样的，五官很精神，除了身上罩的那层戾气让人不太舒服，其他地方倒是挺顺眼。处于这种情况，乔家不耐烦的脸色终于有了点好转的趋势。 鲍先生。 这人对暴风打招呼也不过就是轻轻点个头。乔家在旁边看着，倒是理解了为什么这人刚才表现得那么嚣张，估计是本来就是这副不太招人喜欢的德行。暴风没跟他计较，招呼人坐下，然后让乔家去拿瓶酒。 这趟过来还顺利吗？ 还行。 有什么需要直接提。 乔家背对着暴风他们，就听见两个人交谈的声音。他大半夜被人拎起来接人，当然是稍微有点气不顺，但是眼看着暴风这态度，他稍微有点好奇来人到底是什么身份了。正好这时候李岩敲完门进来，看见暴风身边坐着的人，下意识一愣。暴风看了李岩一眼。 有事儿？ 不急。 简单的表示他的事可以缓，李岩点了下头就要出去。转头的时候看见乔家，他比了个手势让乔家跟他一起走。暴风也没拦着。乔家跟在李岩后面，走了挺远，还是忍不住开口问了一句。 鲍先生让我去接的，这是什么人啊？ 李岩回头。说实话，乔家实在不怎么喜欢这个李岩，因为看着心思太重，看任何人都带着几分算计和戒备。除了对着暴风，还真没见到他对谁态度算客气。果然，李岩看了他半天，也只是扔回来一句话： 别打听太多，不该你知道的别问。